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日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嘅日本建筑咧，有少少同之前嗰几集唔同啦。咁我哋咧就跳出咗一啲日本建筑嘅风格，或者系建筑嘅历史，进入咗咧日本嘅一个大家都或者会好中意嘅城市，就系京都啦。咁而咧，我哋喺讲今集嘅主题之前咧，亦都回应翻一啲听众嘅查询。近来咧，亦都有唔少嘅听众咧，俾咗一啲嘅宝贵嘅意见我哋啦。咁有好多咧，亦都系第一就系非常之欣赏我哋节目嘅内容，非常之丰富啦，亦都系，梗系啦，冇错啊。咁我哋亦都好多元咁样去讲咗建筑同埋咧一啲日本嘅文化啊嘛。咁而咧，亦都有听众咧讲，诶，我哋曾经有一集咧讲到日本嘅一啲起源，可以话系都好初头嘅一集。嚟噶，咁就系讲到咧，日本嘅原住民啊，就系应该系阿伊努人嘅。咁啊，嗰陣咧就因為可能口快快咧，我哋就講咗阿努伊人啦。咁我哋就呢度咧致歉先，咁亦都係糾正翻。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到阿伊努人咧，當時咧就同即係日本附近嘅一啲島嶼咧，亦都有一啲嘅文化嘅交流嘅。 係啊，其實咧阿伊努人咧同附近嘅島嘅交流咧，其實喺日本嘅歷史裏邊咧都有好多嘅講述嘅。譬如話咧，如果你去到東京嘅日本國立歷史博物館裏邊咧，其實有展示到即係阿伊努人早期同其他嘅岛上面嘅居民之间嘅关系啦，同埋文化之间嘅接近嘅咁，譬如爱斯基摩人啦，就系一啲佢哋之间嘅啲文化嘅互动同埋交流。咁其实个博物馆入边系有一 part 啊，就专讲呢啲岛之间嘅一啲嘅交融咁嘅。咁因为我哋话阿伊努又好，或者我哋之后讲哈尔又好咧，其实长期咧都觉得系外人嚟嘅，即系日本人里边。咁但系其实而家今日嘅日本人咧，已经视佢为系日本嘅一部分，咁亦都将好多佢哋之间喺岛嘅迁移嘅一啲嘅族群嘅迁移嘅部分咧，就摆翻佢哋嘅国立历史馆入边。 再釐清翻咧，就係其實咧頭先講到係同愛斯基摩人之間咧，就會有一啲嘅文化嘅交流，而並非就係話咧阿伊努人就等同於愛斯基摩人啊嘛，絕對唔同啦嚇。咁呢個就亦都等大家去再清楚翻少少啦。咁而咧，我哋又翻去今日我哋所講嘅主題啦，就係講緊京都啊嘛。咁京都咧，我哋之前其實有一集咧講電影《陰陽師》嘅時候咧，亦都有提過日本咧，亦都經歷過幾次遷都嘅事件啦。咁而咧遷都去到京都之后咧，亦都即系当时就叫做平安京啊嘛。咁、而今日咧，大家去到京都咧，相信亦都系一个旅游嘅圣地啦。咁我谂咧，在座两位啊，咁啊卓然兄同埋阿 Stan 兄咧，应该都参观过或者去过京都嘅游历啩。小弟就未有机会，都好想去嘅。咁啊，迟啲啦吓。咁啊，讲下呢个京都嘅历史之前咧，我觉得咧就亦都可以即系介绍咗我哋今日所讲嘅电影先。咁就係呢一套都近年嘅电影，2016年嘅齐藤勇贵嘅电影古都。咁所讲嘅古都当然就係我哋今日所讲嘅主题京都啦。咁呢一套电影呢，就係改编自川端康成嘅一个小说作品啦。 即係川端康成都係我喜欢嘅作者嚟嘅。佢雪国啦，或者叫雪乡啦，古都啦，同埋另外一个小说千与鹤啦。咁古都同川康相对叫中篇啦，雪国长少少。咁但係佢三个小说呢就係合埋即係当时攞诺贝尔文学奖嘅时候嘅三部作品。咁而川端康成可能大家好出名，记得听过嘅就系《伊豆嘅舞娘》啦。咁呢啲都系即系短篇，亦都系佢写嘅一个作品。川端康成嘅美咧系相当令人深刻嘅。咁我哋话日本有两位攞过诺贝尔文学奖嘅作者，一位系川端康成啦，一位系大冈健三郎。大冈健三郎嘅诺贝尔文学奖攞奖嘅得奖词里边咧，其实佢讲到咧就系日本嘅美与暧昧的我嘅。Exactly 未必系咁，但系简单讲就系佢认为即系日本嘅美系有暧昧同埋怀疑嘅， 去對呢樣嘢。咁而對應嘅咧，其實就係講緊川端康成所指嘅日本之味。咁當然兩位都係東大嘅畢業生，咁佢哋相隔一段廿幾年咁去攞兩次嘅諾貝爾文學獎，其實都係就住日本嘅味呢一點咧係發現嘅。咁點解話川端康成係能夠捕捉到日本嘅味？就算日本人自己都認為，或者學者都認為咧，咁譬如我舉一啲例子，我當時係印象好深刻嘅，譬如話《雪國》嘅裏邊嘅其中一幕就係佢喺火車度去偷望一個佢心儀嘅女仔，即係最尾係死咗嘅嗰位女主角啦。咁喺裏邊嘅時候，佢話當時落緊雨，咁喺倒影嘅時候咧，見到個女仔因為伴喺屍體旁邊嘅，即係佢棺材旁邊啊，即係運棺材，咁就流眼淚啦。咁佢喺見喺車旁嘅鏡嘅倒影度見到佢眼淚，然後咧窗外有雨，然後佢自己又睇住兩層嘅倒影，咁啊三層嘅倒影之下咧，佢就即係喺裏邊咧就不斷咁樣回環往復咁樣去思考。咁我覺得佢咁樣去寫一塊鏡嘅倒影咧，係從來我都冇諗過可以咁寫，因為喺車中睇倒影或者車中望鏡去望到反射喺車窗入邊嘅另外一個人咧，係成日都我都會發生嘅。可能我哋每一個搭車都會，但係通過咁樣嘅描寫寫到嘅話咧，其實係令我印象記到而家十幾年前嘅一個印象。咁另外，譬如佢寫雪啦，寫唔同嘅人物啦，中間嗰啲細緻嘅部分咧，係好呈現到即係一本屬於日本自己嘅一個味，或者佢點樣去將一個伊豆嘅舞娘，一位14歲嘅少女，嗰、那個男仔去中意位未成年少女啦嘅一件事，寫成一件咁純美、咁美麗嘅一件事，即係佢欣賞嘅唔係要去佔有佢，而係純粹因為佢年輕嘅美而感動，所以佢跟住佢。咁所以呢啲嘅呈現咧，都係相比即係我哋上一集講過嘅三島由紀夫咧，川康成寫嘅美咧，更加係外延嘅，即係話佢係睇日本嘅美而有感受，咁啊寫翻嗰啲嘢出嚟。咁同三島由紀夫比較向內指嘅，即係話佢自己心目中美有感受咧，喺呢一點上咧係有啲距離或者有啲分別嘅。咁當然啦，上一集講嘅三島由紀夫同川康成咧，其實都係相知相交嘅好友嚟。咁我哋話後來川康成係開煤氣自殺咧，大家都認為咧，可能同三島由紀夫嘅自殺係有關係嘅。咁呢個就係可能借住呢兩集講到兩位日本文學大師嘅一啲嘅故事。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呢一套電影啊，擺明居馬係講京都噶啦嚇。咁而小説咧，其實嗱，川端康成都冇乜人知道嘅，我都自己都爭啲唔記得。我記得我考完會考咧，當年咧，我係其實係借咗本川端康成嘅小説。我記得咧，應該係一啲短篇嚟嘅。里面最印象深刻咧，就系呢个伊豆舞娘嘅，其实咁咧，我好细个嗰阵时咧，系睇过即系喺电视里边播嘅伊豆舞娘嘅电影啊，山口百惠同三浦友和嘅。咁我觉得睇到，譬如川端康成比较，我觉得最反映到日本人嗰种特性就系、是，即系嗰啲对于细节嘅嗰种咁嘅沉溺啊。系、嘛，即系好中意去谂一啲细节嘅。咁呢一个首先系一种美学嘅表现啦。另外亦都系联系到我嘅本行嘅建筑嗰方面咧，都系即系出咗名嘅日本人嘅 detail 啦、吓，或者啲细部嘅设计，可能全世界嚟讲咧，或者可能德国人咧有少少差唔多去到嗰个 level。咁其他國家咧都真係同佢哋相差都幾大嘅，咁而喺反映咗喺呢個美學上面咧，即係呢一個對於細節咧，咁嗰種反映出嚟嘅美學咧，咁我覺得喺京都裏面咧就真係 好多時都會睇到，即係可以令我叫做引發咗我去思考呢一個究竟我哋去譬如做創作嘅時候呢，究竟係應該關注嗰個大嘅概念為之最緊要啊，定係反而係斟酌一啲喺啲細節裏面呢？但係有時譬如明明啲細節可能都冇乜人會留意嘅，但係日本人呢又真係專係去專攻嗰啲地方㗎喎。 係冇錯， Stan 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可能藝術創作或者文學創作都係會處理嘅，就係返返去嗰個川端康成嘅小說裏面，今次佢叫古都係咪？咁其實我哋話寫佢個古仔係嘅大綱，即係兩個孖生姊妹嘅故事，咁大家都聽到都知。但其實川端康成唔係想寫嗰對孖生姊妹嘅故事嘛。如果唔係佢個小說就唔叫古都啦。其實佢係想寫嘅係京都，所以佢點樣我哋話佢點樣去寫嗰個借住中間裏面眾多嘅細節，其實係令到嗰個主題能夠建構出嚟。所以正正就係 Stan 正話所講嘛，我哋係咪唔寫個主題咧？寫，但我哋係通過綿密嘅細節嘅描述，令到成件事係支撐變咗出嚟，講到佢想講嘅嘢。其實電影度都見到，就係一個新嘅少女學嘅係西洋畫嘅嚇，咁但係佢面對住舊嘅自己日本傳統嘅藝術，咁佢點樣面對呢？即係佢點樣喺兩樣嘢之間度去處理呢？咁呢啲種種嘅話題其實可能喺川端康成嘅時代係面對緊，但係去到2016年呢個新嘅改編嘅時候，都一樣係面對緊。 當然亦都要特別提一提聽眾啦，就唔好搞錯啦，如果佢哋未睇嘅時候去搵呢套電影睇呢，就唔好搞錯呢，譬如史川昆呢其實1980年呢都拍過呢一套古都，咁嗰套呢就真係直接去改編川端康成嘅原本小說嘅，而呢一套2016版呢其實我睇上嚟呢其實係一個新創作嘅續編嚟嘅，當然佢有用到原裝正版嘅原著裏面嘅一個故事作為基本嘅背景嘅，咁但係主要呢就反而係講咗即係小說嘅完結之後嘅主角佢嘅下一代同原本小說裏面嘅主角之間嗰啲母女呀嘅感情呀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而且呢亦都特別加咗一啲新舊之間嘅衝突。咁我去睇史川昆1980年版呢，反而呢個新舊嘅衝突呢，古代或者傳統同埋現代嘅新嘅發展之間嘅衝突呢係冇咁強嘅。咁呢一套呢多咗呢一個咁樣嘅主題，亦都可能令到呢一方面呢令到阿傑呢亦都感覺到好似同香港我哋相同都面對緊一啲相似嘅問題，即係譬如啲小店啊、傳統嘅店鋪啊，生唔生存到啊，或者不斷咁受到下地產發展嘅壓力啊。咁你睇到呢戲裏面一開始呢好多嘅一啲短嘅鏡頭呢咁樣嘅拼埋呢，其實慢慢譬如由近一啲細節嗰度下屋裏面嘅外牆一啲窗框啊咁樣慢慢放大放遠呢，你睇到原來呢喺周圍呢已經出現咗呢一間譬如傳統嘅屋嘅側邊或者周圍已經俾一啲新嘅建築去圍住啦，甚至乎有一個地盤已經喺正嗰啲舊嘅建築嘅側邊。咁呢個都係似乎係新嘅呢一個版本嘅編劇或者係導演都想加入佢嘅新元素嚟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而咧嗱，今次咧我哋所讲嘅主题咧就围绕住京都啦。咁呢个咧首先都要同大家咧再去讲下，即系嗱，我哋今日所讲嘅日本首都系东京啦，大家知道。咁但系咧，我哋所介绍嘅第一个我哋以城市为单位嘅日本嘅城市咧，就唔系用东京。是用京都，咁呢個呢其實我覺得都即係值得去講一講嘅，即係喺歷史上面京都嗰個意義喺邊度，或者我哋成日講嘅平安京㗎嘛。咁其實我哋所熟知嘅日本嘅歷史呢其實好多都係同呢個京都呢拉上關係㗎喎。 京都呢我就去過幾次嘅，其實我真係 即係去完第一次嘅就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嘅2010年、 嗯、 去完一次之後咧真係上咗癮啦嚇，咁啊真係之後都直頭可以話係對於東京嗰邊咧就已經有少少興趣不大啊，甚至乎 之前已經去咗東京 係啦，咁啊十幾廿年前去過東京兩次，咁之後即係2010年去完京都之後或者關西一帶就對東邊咧冇乜興趣，咁啊結果都係等到舊年都再去一次東京。咁咧我去幾次京都咧，令到俾到我一個都幾強嘅感覺，即係我去嘗試理解咧，所謂我好膚淺咁去理解所謂日本人嘅特性啊，咁係睇到即係我自己理解嘅。我諗好多其他嘅聽眾都應該唔會反對嘅，譬如整潔啊嚇，好有規矩啊嚇，好多細節啊，或者好強調嗰個美啊、優美啊、優雅呢啲，咁喺京都啊裏邊係睇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咧，我舊年咧再去東京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對我嚟講有啲震撼。我開始去懷疑，咦？喂，我對日本人原本嗰個理解咧，即係個普遍啊嘅日本人嘅理解，喂，好似有啲差別喎。原來我之前對日本人嗰種咁嘅印象咧，我懷疑會唔會其實只係一啲日本東京以外嘅地方啦，再收窄啲可能係關西地方啦，再收窄啲可能只係京都呢個地方裏面嘅人嘅特性，而唔係真係所有日本人嘅特性，或者係唔係一個廣闊嘅，起碼東京我發覺好似完全係另一種同我頭先講嗰啲整潔啦、規矩啦、細節啦、啊、優雅啦，可能甚至乎有少少相反添，某啲情况。 係啊，嗱，个人嘅感觉咧就冇阿 Stan 咁大嘅一个感触。不过咧，我哋话东京同埋京都喺历史上面咧，的确係有好多中间嘅对立嘅一啲元素喺里面。其实之前都讲过唔少一啲端倪㗎啦。首先咧要解释咧，喺好长嘅时间入面咧，即係由东京去京都咧，就係、是、穿过一条喺日本嘅一条叫高速路。咁当然唔系高速公路，唔系今日嘅观点啦，系以前一条主要干道叫东海道。咁咧，喺嗰条路咧，其实简单讲就系一条日本嘅命脉嚟嘅，就系话呢个两大嘅经济或者政治嘅核心之间咧，就是、通过东海道去连结。咁我哋话咧，一般我叫东国啊，即系东边嘅地方，即系今日简单讲就系东京嘅附近嘅一个大嘅一个范围嘅地方，其实一直咧都唔系国家嘅中心嚟嘅，远离咗系京都呢个国家嘅中心。咁而我哋之前都讲过源平合战啊，源氏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有心咧就建立一个唔属于公家嘅，就系、是、一个武家人嘅体系。咁呢个建立武家人嘅体系咧，就唔系话要取而代之嘅，其实咧就系话我负责净系做守备啦，即系话每一个地方嘅防守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喺关东嘅地方咧就系、是、建立幕府啦，然后咧就喺每一个地方咧就有一个叫守护嘅职位，咁就是做守护咁就去做，咁而公家咧就唔同嘅，公家咧就继续喺京都咧就管事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嘅体系慢慢就变成咗由守护地方咧就变成咗管埋税收，渐渐咧就慢慢我哋喺镰仓时期就见到咧以关东嘅地方咧作为即系成个国家嘅中心去做，咁呢个幕府咧延绵咗好长嘅时间，而足利氏嘅幕府就唔系建立喺关东嘅，咁啊翻去京都咧就做佢嘅，即系而我哋上一集讲嘅金国之人国治咧，嗰、那个足利氏咧就翻去京都度做佢个幕府。咁但係呢个幕府唔长命，咁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到。咁但係后来再返去战国时期啦，再嚟嘅时候呢，去到影响近代日本最关键德川时期呢，亦都返去同一个地方关东度呢去建立佢嘅德川幕府。咁所以简单讲就係两个相当绵长嘅时代，德川时期同埋镰仓时期呢，其实都系以关东为佢哋嘅管治，远离京都呢个位置。咁所以你会见到两个唔同嘅文化呢，就係、是、东京呢就好明显呢，就喺日本传统历史文化就是、一种武家嘅文化。就是一个以武人为主导的一个文化，而公家文化而京都这种就是一种如我们所理解就是相对是纤细一点贵族色彩比较浓厚的，当然同佛寺啦、同唐朝啦、同中国之间的文化呢结合得比较深的一种文化。所以那种两种的不同呢，既是一种地域的不同啦、历史的不同啦，也都有文化的养分的差异的一个不同在这里，背后也都有不同的人的元素。所以这样之下呢， Stan 可能去之前已经知道了，但是 Stan 亲身去完之后更加强烈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呢套電影裏面描述嘅京都呢，即係我最欣賞編劇或者導演呢，就係佢真係開始去叫做自我去重新審視自己嗰個文化嘅傳統、因為關西或者京都就係好強調嗰個傳統㗎嘛、或者係代代相傳嘅工藝呀呢啲咁樣嘅着重啦、咁但係呢東面呢、東京嗰方面呢就反而呢相對比較自由少少嘅，或者隨意少少嘅。而呢一個我哋作為一般嘅旅行嘅人去到京都梗係好鍾意啦，但係電影裏面反映咗一啲嘅就係、究竟京都人自己本身即係佢去睇返自己呢一個嘅文化呢，係咪純粹就係話嘩好驕傲啊，我哋好正啊啲嘢，係咪就係咁簡單呢？我其實睇到有少少可能有啲入咗去一種歷史嘅包袱啊，或者困境裏面添嘅。 我諗好多呢一類型歷史悠久嘅城市呢，去到某一個階段呢都會面對住呢一種嘅問題，就係新舊之間嘅一啲衝突啦，或者舊文化點樣去承傳落去，點樣去同新嘅文化之間去糅合啊，又或者係互相之間去有少少對抗。咁呢我哋講建築呢，咁嚟緊下一節呢繼續會講京都㗎，咁亦都會講多少少呢京都嘅城市佢嘅規劃啦，又或者嚟緊發展嘅展望究竟係點樣。咁下一節嘅建筑二，大家唔好错过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咧我哋今日讲嘅城市系日本嘅京都啊，咁我谂咧咁多位日本嘅旅游嘅发烧友咧，可能听完我哋今集讲京都之后咧，下一次去日本咧，再去京都咧，或者会有另外一种嘅意义喺度，因为咧可能大家之前去玩就玩得多啦，或者欣赏一啲靓嘅景色咧就欣赏得好多，但系咧有冇了解过京都本身嘅文化历史咧，又或者系佢嘅地理？或者佢城市发展嘅布局等等呢，咁唔知道大家听完呢一集之后会唔会呢对于京都有一个新嘅概念啦。咁而呢我哋头先呢都讲咗一啲京都发展嘅历史啦，咁我哋再讲多少少呢城市嘅发展或者係佢哋嘅文化。首先我諗都要从呢个城市嘅地理位置啊，又或者佢附近面对緊嘅譬如地理上面有冇啲咩嘅局限啊，又或者可以帮到佢嘅地方啊等等，从而去了解呢个城市嘅发展嘅一个脉络嘅。 其实呢一个京都呢一般都会认为系仿效呢个唐朝嘅长安嘅体制而建立嘅。亦都甚至乎有啲人会分析，就话京都嘅建立呢同佢风水呢一个咁嘅学说都有关。譬如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呢啲好明显系啲中国嘅风水嘅概念。咁呢一个左青龙其实代表咗佢左边。左边呢即系呢系方位上面呢其实就是东面有呢条咁嘅鸭川啦。咁右白虎呢就系一条叫山阴道呢嘅道路啦。前朱雀就系佢前面有一个大嘅湖啊，就系呢个巨量池啊。后玄武就系后面嘅一个靠山啦，玄江山啦。咁呢啲呢你都听到呢好有中国式嘅风格喺度啦，系咪先。咁而呢一个京都嘅城呢其实呢基本上呢你可以话分成为左边啦或者东面啦同埋佢嘅右边或者西边㗎。咁呢佢其实西边呢就叫做右京，又被称为长安，而东边呢又叫左京啦，就称为洛阳。咁所以呢之后呢譬如我哋好多时睇嗰啲咩战国嗰啲劇集啊，成日都话嗰啲地方嘅大名啊要去上洛啊。上洛嘅意思其实即係上去东京，挥军上去东京咁就指上洛嘛。上洛呢个地方呢就係洛阳，其实係比喻緊洛阳呢个地方。因为日本人对于京都呢其实呢主要呢都系将佢 比喻为好似中国嘅洛阳城咁样嘅。咁而点解唔叫佢做长安城呢？其实即係呢个京都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就一个好工整嘅规划啦，即係个四方形咁样，就亦都中间有中轴线啦，而且成个嘅城市呢都间晒个格仔，好似中国嘅呢啲咁嘅长安城嘅里方制咁呢。咁但係呢慢慢呢一路发展呢，就偏向咗呢佢嘅西边呢，就亦都比较多一啲河川嘅沼泽呢，咁慢慢呢亦都成个城市收缩呢，就向住东面嗰方面去收缩，咁西面呢就慢慢呢就比较荒废，多返一啲郊区，咁而着重嘅发展呢都係喺东面嘅，咁所以呢一般称呢个京都为之洛呢，主要就係因为其实去到平安时期嘅后期呢，慢慢其实成个原本嘅京都呢，其实慢慢收缩咗呢，只係佢嘅东半嗰部分，所以呢都係叫佢做洛，就唔叫佢做长安嘅。 嗱，正话呢 Stan 讲到嗰个嘅上洛嗰个观点啦，同埋即係我哋话由一直由平安时期去到镰仓时期嘅种种嘅一啲嘅变化啦，咁但係后来呢其实呢一个嘅京都嘅位置呢都受到一个极大嘅一个破坏嘅。其实上一集呢我哋都讲过㗎啦，就係呢个第八代嘅将军呢个足利义政嘅时代，即係所谓银国寺隐居嘅时代呢，其实当时有一场好大嘅动乱呢，就係所谓嘅应人之乱。咁应人之乱即係简单讲呢，就係两边嘅因为啲嘅继承嘅权利之间嘅一啲嘅争斗啦。咁其实好常见嘅，我哋话喺日本呢长期有好多各种各样嘅争斗发生过。南北朝嘅时候有争斗啦，其实早啲嘅时候几位王子亦有争斗过啦。但係呢喺应人之乱嗰个最大嘅问题系咩呢？就係佢延续咗差唔多有十年。我哋话由即係1467年到1477年呢，除咗1467年嘅时候喺京都有激烈嘅战争之外呢，我哋话两边嘅军队其实系你可以分为南北啊，但系其实日本方向分为东西两边嘅军队呢，系同一时间呢系留咗喺京都呢个位置，即系驻扎咗喺京都。但同一时间呢就系对峙，冇乜真正嘅大规模嘅所谓合战，即系大战作战。咁同我哋之前或者之后嘅历史都好唔同啊，因为日本呢比较兴嘅就一次大嘅合战，一次大嘅决战呢，然后就定胜负嘅。譬如袁绍同平时都系几次关键战役就打完，就唔会话拖延到十年咁咯。咁而问题喺边呢？就系啲军队呢驻扎京都呢，你以前古代你諗到要食飯㗎嘛，咁以前不嬲都係以所屬嘅領地到自己食飯，食自己領地嘅飯。咁但係如果你喺十年時間大量駐軍喺京都入邊啲咩呢，京都呢就成為咗一個人間嘅煉獄。點解呢？因為大家啲軍人呢，你又要搵嘢食啦，同埋佢哋會有種種嘅搶劫啦、治安啦嘅問題呢，就喺京都發生。咁你諗下京都呢個咁富有嘅地方，呢啲地方嘅武士或者啲地方武士嘅家丁嗰啲窮貧窮嘅人呢，其實就係對於呢個咁富有嘅地方係不斷咁有破壞，咁當時京都嘅人咧相當人心惶惶啦，同埋火燒啦，種種嘅問題咧，令到京都咧幾乎係一次全面嘅破壞。咁我哋今日睇，譬如我最近睇翻日本史、日本學者嘅研究者睇翻咧，即係大家都認為應人之亂。佢哋嘅寫法就係話，其實佢哋係一啲非常之不負責任嘅兩隊軍隊嚟嘅，佢哋係非常嚴厲咁嘅批評，即係應人之亂呢種破壞京都嘅做法。咁自此之後咧，所以話京都咧，其實係去到咗係呢一個室町時期嘅中期開始咧，其實已經進入咗一個相當破敗嘅一個面貌。 咁所以咧，你講開應人之亂咧，亦都係研究京都嘅古建築咧。某程度呢都好容易嘅，即係你想知道佢哋嘅興建嘅年期。首先呢就係、是、呢基本上呢当时应人之乱呢，即係1467至77啦，就差唔多成个京都嘅建筑呢都大部分都烧晒或者毁坏晒。咁所以呢而家流传落嚟嘅京都嘅建筑呢，即係嗰个木构呢，基本上呢只係得极少呢係喺呢个1477年之前起嘅。咁好清晰㗎啦。咁少数嘅譬如好似33间堂呢啲呢，就係、是、即係极之少数喺应人之乱之前已经起咗而保存到而家嘅。而呢一个应人之乱呢亦都导致咗另一样嘢呢，又同今日呢套戏呢有啲关系，就係、是、呢个西镇嘅问题啦，所谓嘅。当时应人之乱就分咗东西两军嘛。咁、呢就喺市里面去布阵啦。咁呢有呢个西军嗰方面就是在京都市的西面那裡，就是叫布陣，所以叫西陣。那当时呢导致京都的贵族啦，或者是一些商人呢都全部呢都离开了这个的京都。那呢完了这个应人之乱之后呢，特别呢有一批的专系做纺织业啦，或者是、做时装啦，而 而家叫做嘅相關嘅行業嘅人咧，就翻翻去呢、這、一個主要咧集中咗喺西鎮呢個地方去重建佢哋嘅工業啦。咁所以咧，慢慢咧呢一班人咧，其實係即係代表咗所謂京都嘅一啲嘅手工最好嘅最高級嘅一啲嘅紡織業嘅人士咧，慢慢西鎮裏邊咧形成咗所謂而家西鎮職啊，代表咗係京都裏邊最高水平嘅一啲嘅紡織嘅產品。咁而呢一套戲裏邊咧，因為你都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就講呢個吳服啊嘛，吳服其實即係日本嘅和服啦。咁亦都有提過一開始咧，呢、這個主角咧就有一個舊嘅合作嘅夥伴啊，專係做腰帶嘅，就話結業啦。咁嗰間嘅鋪頭咧就係話講到明就係話喺西鎮嗰度嘅鋪頭嚟嘅，而亦都相信咧戲裏邊嘅佐田嘅吳服店咧，其實咧應該都係集中喺西鎮呢個地方，因為所有京都嘅最重要最高級嘅紡織業嘅鋪頭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西鎮嘅地方，咁亦都係同應人之戀又有少少呼應。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哋话咧，一般好多城市嘅发展咧，都系源自于河流噶嘛。咁我哋之前喺一辑啊，譬如先奴讲嘅好多嘅城市，其实我哋都有讲到啦。咁喺河流发展而来，咁而京都系唔系亦都系由呢个河流系旁边去流经，或者系跟住河水慢慢去发展呢？ 哇！咁啊，头先讲嗰个左青龙咧，同埋前朱雀咧，都同河流咧或者啲湖泊有关啦。嗱，其实京都咧就即喺好早期咧，建都之前咧，其實都係比較多一啲湖泊嘅，或者係一啲河川交錯啦。咁慢慢咧，充積成為陸地咧，先至叫做之後先至再去喺嗰度選擇嚟到建都嘅。咁其實呢，如果睇京都嘅河呢，地形嚟講呢，就譬如好簡單咁樣可以見到兩個 Y 字喎。其實咁細嘅 Y 字喺邊度呢？其實呢就喺舊嘅平安京嘅東北。咁其實就係河茂村啦，同埋呢個高野村啦，喺東面呢個方位呢交匯咗之後呢，就再合流變成向南流嘅鴨村啦。咁而戲裏面呢又有一個好緊要嘅場景呢，就係、是、最尾呢就係、是、嗰對嘅母女呢分別啦，媽媽咧就喺呢個京都嘅呢一個匯流嗰個鴨村嗰個沙洲，啱啱嗰個位置咧就係喺度遠望啦。咁同時咧，阿女咧又喺呢個巴黎嗰度咧，有一個好近似嘅一個外貌嘅地方，咁就係塞納河嘅兩條嘅支流咁樣去合流，啱啱就望到呢一個嘅聖母院。咁咧呢個就係作為一個呼應翻啦嚇，東方嘅京都同西方嘅巴黎之間嗰個關係咧，再呼應翻兩代嘅嚇母女之間嘅感情啊咁樣嘅。咁呢一個鴨村咧，其實對於京都咧就好緊要喎。其實佢再向南流之後咧，又出現咗呢個大 Y 字啦，就同西面嘅呢一個桂村咧，再喺呢個平安京嘅南面再合流嘅。咁所以咧，呢幾條河咧就形成咗京都裏面嘅最大嘅河流，亦都影響咗佢嘅城市嘅景觀嘅。咁而其實平安京咧，其實從來都冇正式嘅城牆嘅。咁所以咧，東面嘅鴨村咧，某程度咧都成為咗所謂嘅平安京嗰個東面嘅邊界嘅。而戲裏面又會有譬如阿武啦嚇嗰個女女啦，佢又會喺呢個河堤上面踩單車咧。咁嗰度咧個場景咧其實就係鴨村嚟嘅，而鴨村咧比較特別啲嘅，佢咧就有堤路啦，但係個堤路咧亦都係分咗上下兩級嘅。下面嗰級咧其實一般咧都係較低嗰方面，就係、是、行人啦，或者有時係踩單車，我都喺嗰度踩過單車喎，其實。 咁嗰度就多啲人嘅聚集下，車係唔會行嘅。而上面嗰級嘅即係高少少啦，同內陸去連接嘅嗰個咁嘅水平咧，咁咧就係主要嘅京都嘅，譬如馬路啊，同埋行人路啊，或者主要嘅建築咧，都喺嗰個層數嗰度嘅。咁而呢一個鴨川咧，呢一個分咗上下兩層嘅堤路咧，其實佢下層咧，如果係喺好大雨之後咧，即係叫做水漲嘅時候咧，其實下層咧就會浸咗噶啦。咁所以咧，大雨之後咧，可能政府佢會有啲廣播咧，即刻咧叫啲人咧就唔好再落去啦。咁慢慢咧就會浸咗嗰個下面嗰個堤路。咁呢個亦都係叫做呢個城市咧，佢以呢個河川咧咁調節一啲排水系統咧，咁所以可以見到嘅一個形式。咁所以其實一般我哋睇城市唔係淨係講緊建築物啦，又唔係講緊人行或者車行嘅街道，即係水咧。一方面咧，我都好強調，即係其實係令到，尤其是喺古代咧，即係令到一個城市可以運作嘅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嘅元素嚟嘅。 咁咧，我記得咧，之前阿 Stan 咧，你同我哋講中國建築嘅時候咧，咁都有講到一啲中國嘅城市嘅佈局噶嘛。咁、而今日啦，我哋講京都咧，咁你我哋頭先一開始嘅時候都有提過啦，佢係仿照住即係中國嘅長安咧咁去建造噶嘛。如果我哋講翻咧，即係中國嘅城市咧，好多時候就係嗰啲規劃咧，就係一格一格嘅，即係好井然有序嘅。你首先所講嘅里方制咁樣噶嘛，咁而日本嘅京都係咪都係分到一格一格咁樣？咁而亦都同長安有個相似之處咧。 啊，京都咧，無論而家咧，同埋佢最早期嘅平安京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主要都係一個方格型嘅。咁當然咧，而家見到嘅方格咧。同最初平安京嘅方格咧，裏邊究竟有幾多嘅重疊，幾多係相同嘅街道嘅，係相同嘅位置咧？咁其實就仲有好多人喺度研究緊嘅，就唔係好多，即係唔係每一條街都係話喺平安京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形成嘅，特別係即係令人之亂，基本上已經燒咗好多啦。所以咧，可能係只係部分一啲比較主要嘅街道咧，就經過考古嘅發掘之後咧，知道咧即係同一條街道嘅位置嚟嘅。咁大部分咧都係重新起過嘅，咁而中國嘅里方咧喺日本咧就另一個名咧叫條方咧。譬如喺平安京初期咧，一般成個京城咧嗰啲地址咧，其實嗰個叫法啊，或者嗰個分區啊，或者係每一個地方嗰、那個同我哋而家香港譬如叫做咩街幾多號咁樣，就好唔同嘅。就算係而家咧，你去京都咧，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好似我哋香港咁樣咩街幾號嚟，佢哋會有丁咧，而可能係一大幅嘅地裏面咧，其實就再分好多咧，根本都唔係連續嘅數目而去即係叫做分出嚟嘅唔同嘅地址都唔定嘅。 有一幕喺電影裏面咧，就係講長大嗰位媽媽咧，回憶翻佢細個嘅時候同佢愛人分別嘅時候咧，就係喺兩座建築物中間嘅好窄嘅一條走廊嗰度，咁係咪？就係你正話所講嘅啲好窄嘅一啲嘅小巷，係咪就係嗰一種形式咧？即係嗰度嘅嗰啲嘅街道。 嗱，如果再詳細啲講咧，就譬如平安京初期咧，首先成個京就分咗左右兩京啦。咁然後咧，再下面咧分咗一啲叫做條啊，條咧就即係一啲大街啦嚇。另外咧，條與條之間咧又會有方啦、方格嘅。每一個方咧裏邊再細分為丁啊，丁裏邊咧又分幾行咧。每一行咧又再排列咗，即係譬如有好多个门口啦，咁咧基本上咧嗰阵时嘅地址咧就係会叫做左经或者右经嘅几多条、几多方、几多丁、几多行同埋第几门咁样嘅地址嘅。咁呢一个咧亦都係某程度喺而家嘅京都嘅一啲旧城区里面嘅一啲地址，其实都係有少少咁样，当然而家可能会清晰返啲嘅，但係都唔一定唔会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地址咁简单咁清楚。咁而呢啲丁咧，其实就系当你一路一路去到越嚟越细嘅时候，你见到咧就系去到一啲小巷。咁而呢啲咁嘅巷仔咧，亦都系形成咗所谓而家或者后期咧，应人之乱咧慢慢发展嘅一啲丁啊。呢啲咁嘅丁就会主要系一啲譬如商业嘅设施啦，或者啲民居咧，咁就会喺呢啲咁嘅丁嘅区域里边啦。咁所以咧，亦都会有一啲譬如一啲丁屋啦，唔系新界嗰啲丁屋啊。咁咧就一啲商铺咧，都系沿住呢啲咁嘅丁里边嘅小巷嘅街道咁样排列。咁啊，特色就系譬如通常个正面咧都好窄噶啦吓，咁但系咧窄得嚟咧，咁佢嘅平面又好深噶，即系窄而深嘅，因为每一间 嘅商铺，佢哋都要争住有一个咁样嘅门面啦。咁所以咧，通常一啲发展得好好旺盛嘅一啲区域咧，佢哋一定咧嗰个门面咧一定系好窄嘅，因为一定嘅地价比较贵，个个都争住呢个门面啊嘛。咁、而但系咧，佢里边咧就深嘅。咁深之余咧，咁但系你一路好深嘅话，咁你都要采光，要通风啦。咁、所以咧，一路喺里边排列咧，就会有好多个一啲细嘅所谓嘅中庭啦。咁戏里边咧都有啊，有介绍。啦、啊、即系呢个爸爸佢带呢啲咁嘅外国人去睇咧，介绍就系话啲中庭咧，一方面咧就系、如果个功能上就系采光啦，同埋通风啦，但系咧亦都系特别提到所谓嘅日本人，特别京都人好强调嘅就系呢啲咁嘅中庭就系要嚟去感受四季嘅变化啦。咁呢个同香港人好唔同啦，系咪先？香港人最紧要嘅最好唔好俾我感受到四季变化，全部都系开行冷气，咁出面究竟系热定冻都唔关我事。但系咧，京都人咧就唔系咁谂，一定要开好多嘅中庭，其实即系一啲空地咧，一啲小嘅庭院啦。佢哋咧要感受下呢个所谓嘅春夏秋冬唔同嘅植物啊，唔同嘅冷暖啊之间嗰个俾佢哋一啲嘅感应嘅。咁呢啲咧就係、所謂嘅丁家裏面呢啲丁屋嘅特色啦。咁而再講翻戲裏面咧，即係因為都係主要講緊呢個吳福店，都係一啲咁嘅商業區啊，喺傳統上面嘅舊嘅丁屋裏面啦。而啲丁屋咧都同後期咧喺京都裏面慢慢咧就形成咗一啲咧，即係一啲商業嘅組織啊。佢哋就所謂嘅一啲嘅，好似一啲嘅行會啊之間咁咧。咁呢一個商業組織咧，慢慢即係令到京都咧就由一個貴族嘅風格咧，就慢慢即係世俗化啦。咁呢個咧又同戲裏邊咧另一樣嘢有關咧，就係同呢個紫園有關嘅。咦啊，卓然你好似話去過京都，有冇睇過呢個紫園啊？ 冇喎，冇去睇依邊喎。 風月區嚟嘅喎，你唔夠膽講啫嘛？ 冇，所以就係冇奶啊！即係同屋企人去就冇可能去呢啲地方 嘅。其實咧就戲裏邊有講紫園。主要就係講咧，其實就兩個孖生姊妹咧，佢就係即係喺呢個紫園祭咧裏邊去相遇嘅。咁紫園祭咧，即係顧名思義，就喺紫園呢個地方嘅一啲嘅每年一度嘅夏天啊，大概七月到嘅呢啲咁嘅祭典啦嚇。咁紫園呢個地方就係其實喺京都嘅東面嘅，咁都係所謂嘅原本有紫園神社啦，而家就改咗名叫做八坂神社。咁每年咧，佢都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基本上喺應人之亂之前咧已經有嘅。最初就是要嚟驱除一啲瘟疫啊，呢啲咩祭典啦、啊，咁慢慢咧就变咗系每年都有一啲巡游啦。咁我都有幸去睇过嘅，咁佢哋就会譬如着晒啲都系古代嘅服饰啦，或者抬咗多啲轿啦，或者佢哋咧特别咧就叫做呢啲咁嘅山啊或者茅啊呢啲咁嘅车上面嘅一啲嘅好似花车巡游咁样嘅。咁呢啲咧都系令到其中一个咧京都咧。即係同呢個傳統一個好緊要嘅、好重嘅、永遠都唔會消失嘅一個同傳統嘅聯繫啊！咁就係靠住呢啲，除咗建築以外，都有呢啲咁嘅節慶嘅一啲巡遊啊，咁樣嘅關係喺度嘅。 嗱，咁頭先咧 ，Stan 你都有提過啦，咁就係我哋都知道咧，中國建築咧好多時就算係一個建築物又好，或者係成個城市嘅規劃都好啦，嗰、那個宗族線咧都好緊要啊，咁啊代表住譬如係儒家文化嗰種嘅正統啊，即係種種嘅嘢，咁啊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啦。咁但係嗱，頭先我哋所講京都咧就係仿照住唐代嘅長安去建造噶嘛，咁佢嗰個宗族線又係咪？表現出嚟咧，又或者係究竟如果佢哋都有個宗族線，有冇嗰種文化嘅內容喺入面咧？定還是純粹係喺實際上面抄咗落嚟就擺咗喺度啦咁樣嘅咧？ 嗱，又係我嘅典型答案啦嚇，京都。你話佢有宗族線又得，你話佢冇宗族線又得嘅嚇，咁呢一個我又賣個關子啦，下集先講啦。 下集咧就大家留意住睇下 Stan 啊點樣又繼續賣關子啦，咁啊一集一集咁賣落去啦。好啦，咁我哋咧嗱，今集因為時間差唔多啦，都明白啦。咁而下一個禮拜咧，繼續聽下 Stan 咧，或者同埋我哋兩位主持啦，繼續同大家講下日本建築。下集會講宮殿啊，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唔好錯過啦。 咁同埋咧，亦都會揀一套電影，咁而電影咧就係《輝耀機密語》啊，咁 動畫嚟嘅， 係啦，動畫嚟嘅，好多大朋友甚至小朋友都有機會已經睇過啦。咁啊，呢個禮拜有機會又重温一下啦。喺一個禮拜一晚嘅九點鐘啊，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